是像一座迷宫，但我不服。谁说一个人不能走出？与你相爱，你忽然不懂，你退出，再多分岔路，回忆很清楚，我慢慢重组。 陌生到后来沉默无声，